永远在一起， 是那一句我爱你，不是故意、yeah, 一辈子在一起、oh, 从此我们相偎相依，从此我们相偎相依。 爬升速度将我推向椅背，模糊的城市慢慢地飞出我的视线，呼吸提醒我活着的证明，飞机正在抵抗地球，我正在抵抗你，远离地面，快接近3万英尺的距离，思念想念的身体不够力，快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，逃开了你，我躲在3万英尺的云底，被一直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，还拥你在怀里，回忆像一直开着的机器，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，反复过滤，后悔来自这么痛苦的变成稀薄的空气，压得你喘不过气。

伴谁又想谁，别忘掉下次再分。他们说人生一场梦，又何必太计较，青春正年少，我应该大声笑，岁月如飞刀，它刀刀催人老，再回首天荒地老。他们说人生一出戏，又何必太认真，承担寂寞愁，我统统白一回，谁伴谁想谁，我伴谁又想谁，别忘了下次再会。 林志颖的这首歌叫做《戏梦》。娱乐圈当中的很多明星呢，他们似乎都有一张娃娃脸，时光没有在他们的脸上刻下太多的痕迹，而林志颖就是这样的一位艺人。接下来是 FIR 的《我最爱的人》。 寂寞让人彷徨，让人慌张，我不怕，因为有你的爱在我的心中荡漾，新的形状放在手上，放逐它，我靠在你身旁，将眼泪都释放，也曾跌跌撞撞，也曾受伤，你的温暖是一扇窗，从天空降下了希望，爱风一样，我最爱让人在这个里面失分，你抵住我恨，它吸尽所有的泪痕，我的灵魂爱疯了，我最爱的人一辈子不敢转身，你的生长所有的伤痕，刻下如风。

《怒放的生命》，接下来是香港歌坛当中一位非常有重量级的歌手啊，叶倩文的这首歌《离开情人的日子》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的部分，待会儿接着回来，一会儿再见。 现在为止，忘了我的过去，我的名字，我们的事，忘了我像个孩子，也忘了要你给我的名字。疼我，爱我，宠我，吻我，紧握

向阳。今生今世，真的将关怀，幸福永远与爱同在。 每一个梦想都值得灌溉，眼泪变成雨水就能落下呢。每个孩子都应该被宠爱，他们是我们的未来。 同一天空地层层关怀，这就是最好的未来。 和啤酒，点燃夏天的荷尔蒙，踩着油门车速120，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。白天追着蓝天白云，夜晚正着漫天繁星，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，让自己尽情释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爱的人。 广告之后要听听看弦子跟潘玮柏潘帅的这首合作《不得不爱》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，只有你才 I love you，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谈话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， I love you，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， 是我们感情丰富才更好，还是有上天安排，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，还是舍不得太乖，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，让我哭得像小孩，是我们记在这里的存在，还是不爱会发财。Baby，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多少悲伤从何而来？ 不得不爱，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。 好像想法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，只有你才 I love you，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天天把谈话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， I love you， 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。 I ask girlfriend how you been， 很缺乏机会，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，是命运吗？难道难我上天的安排的办法？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有谁来陪我真心一面见你，但总会让人花钱始终让我们无法再加点自我想念，我精彩你发呆，但我心里暗恋摇摆，阴暗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，舍不得再相爱。 You are good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， 感谢你爱上要我如何怎么承受面对。 I'm sorry let me say no， 我要我忘念都比 baby 不得不爱，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， 不得不爱， 不知悲伤从何而来， 不得不爱， 不知我就失去未来。 好像想不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，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。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，只有你才 I love you，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 天天把谈话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， I love you， 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。 会不会有一天无奈， 心中是哪来的借口？ 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，只有你才 I love you，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。 天天把谈话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， I love you， 到底要去分手的比想象更快。 爱，这是弦子跟潘玮柏的合作。当然除了他们俩合作版本之外呢，弦子也有一个人独唱过这首作品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Sandy 林忆莲带来的他的一首 R&B 的作品，叫做纸飞机。 王子骑白马， 相信会在一起。

廊坊0316715530 715530，详情搜索宜居惠州，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，惠是实惠的惠。 有很多话想留在夏天说，我带着他们穿越季节，跨过原野，铺在山与海之间。花开的时候说第一句，下雨的时候是下一句。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听成一首诗，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。 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，这里是频率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幸福与梦想是写出满心光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有爱的这暧昧的黑夜，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，等时间让我能了解，寻找另一种体贴，就够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等我是你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眼光能不能坚定一些，就不会在乎那一切，无助的爱就拒绝，就将它忽略。是我的世界，我不会想的轻蔑，不随便对谁说感谢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宽阔的最远处。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，奔跑在视线里的路，我不要祝福，不理会孤独，奔向最远处。 的这首歌《加速度》，这是曲颖进入歌坛的一首成名作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吴宗宪的《你比从前快乐》。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景森，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各位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，你不在。牵着我的手，小心翼翼将你的小指勾，黑夜小心翼翼地流，有什么事情你在瞒着我，你终于还是开了口，单单一句还是朋友，撕裂的心又刀割，直到分手后你不难过，你比从前快乐，那出处的话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，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，想问你怎么舍得，你要在耳边再说你会想恨我，请你再瞒着我，你终于还是开了口，单单一句还是朋友，撕裂的心又刀割，直到分手后你不难过，你比从前快乐，那出处的话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，过往的快乐是否褪色，想问你怎么舍得，不要再耳边再说你会想恨我，再说你会想恨我。 每次当爱从心中启程。